Okay.

拥抱的亲戚，焕发青春的活力，我的心啊，紧紧的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帆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。 人心更明

上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比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紫千红。